每一届成功的奥运会都离不开一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，正是这些美妙的音符诠释和维系着不同肤色、不同种族的各国人民的共同情感。正是这些经久不衰的歌曲向全世界是传达着奥运精神，传送着和平与希望。这一趴呢，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都是一些历届的奥运会的主题歌。把时间拉回到2008年，我们来听我和你，这是刘欢和莎莱布莱曼的演唱。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最终在开幕式的舞台上揭晓和解密，外界强烈推荐甚至呼声很高的歌曲全部落选，而最后的谜底《我和你》，词曲作者恰好是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刚。这首歌简单好听，内涵丰富， 温暖抒情，异域传唱，国际风格也是比较的强，中国的味道呢也是非常的浓郁，与开幕式创意主题和风格展现的是十分匹配。我和你之所以最终当选为了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歌，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孝玉的评价，基本涵盖了他胜出的优势所在，走的是新路，表达了中国人的含蓄内敛，触动了人们心灵深处的温馨友善和友情，言简意赅，曲调简单易唱，温馨人性化。听完了这首歌，我们再来听听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的歌曲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，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只留下我的情与 上，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。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，转眼间春风吹过多年，我的姑娘陪伴我 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李健的《草原之夜》，感谢你的继续关注，我是肖辉。节目之余，想要找到肖辉，跟肖辉去聊一聊关于音乐的那些事儿的话，大家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的微信账号，大写的 DJ 肖辉的拼音全拼0321，加关注，我可以收到。感谢各位每天的关注了，今天节目就这样，明天见。 长故事多，充满喜和乐。若是你到小城来，收获特别多。看似一幅画，听香。